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5天。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郎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假期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哎呦，看到各位家里人都在哈，在这样一个假期的第二天，又是阴不湿的早上，还能够打开电梯准时的来跟我们见面啊，真是特别的感动。范青、阿昭还有塞翁 boy， 我是曼联踏雪寻没毛子啊，各位都在呢，真好真好。在这样一个不是特别适合在户外啊再去做一些另外的假期安排的时候，其实窝在家里啊，躺在被窝里听着雄鸡，然后晚上啊下午开始有苏迪曼杯和中国女篮的亚洲杯的半决赛，其实也挺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安排可以缓一扎啊，过两天天气好的时候再出门。在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也是国庆假期您关注哪些精彩的赛事。真的在这个国庆的7天长假里边，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比赛，比如说这两天的苏迪曼杯和女篮的亚洲杯，还有欧洲的五大联赛，哎呀都眼花缭乱看不过来了。欢迎大家伙儿啊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大伙儿可以用文字来跟我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依旧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中国队昨天在苏迪曼杯的1/4决赛当中3-2战胜丹麦队，晋级到了半决赛。今天下午3点半决赛即将开始，而中国女篮在今天傍晚5点的半决赛里将要迎战老对手韩国队，上一次交手是40分大胜啊，看看今天女篮的姑娘们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精气神儿。当然，在昨天10月1号，这是国庆长假当中正日子啊，吴磊也是在海外发了一条微博，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永远繁荣昌盛。另外，昨天中甲的比赛没有停。北体大赢球了，那赛后主帅张旭也说取胜大家很高兴，替新疆有针对性的布置，也是一场大胜啊，开启了这个国庆的假期。那当然还有一件大事儿是重磅的，就在昨天的晚间重磅出炉，北京马拉松已经开启报名了，从10月1号的23:50开始啊，这个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10月31号起跑，规模30,000人，您报上了吗？另外我们最后还会为大家带来国庆的观赛指南，国足即将在10月7号打响跟越南的生死战，而顶级联赛也是非常的火热，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国庆假期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比赛。好了，大伙儿继续来聊着，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张体坛，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苏迪曼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3-2战胜丹麦，晋级了半决赛。在女单、女双和混双，中国队都是胜出了，女单稍有波动啊，因为陈雨菲一上来丢掉了一局。男单和男双呢，是继小组赛最后一轮输给了泰国之后再度失利。首场男双的比赛，中国队派出的是之前大赛上从来没有搭档过的骑兵何济婷和周浩东的组合，迎战的是拉斯姆森和色高。第一局当中，中国组合21-17胜出，第二局关键时刻，中国队连续的失误，以16-21告负。在决胜局，哎呀，最可惜了，中国组合是8-2的良好开局，但是惨遭逆转，19-21惜败，还是在一些关键的局分上啊，没有能够把握住啊，在心理上也是在面对对方的丹麦老将的时候，稍微欠了一点火候。那周浩东在赛后也说，领先的情况之下被逆转，非常的可惜。他还说，这个球馆呢，球速偏慢，每一分都赢得不容易。杀球杀不死，越接近胜利的时候就越想拿下关键分，但是还是出现了情绪和心态上的起伏啊，打得不够耐心。我们也是连线了搜狐体育的专项记者郭健，他来点评了男双临危受命，输还是输在了经验不足。 说到首盘男双的比赛，可能是考虑到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男双原来的组合呢输给了泰国队的组合，加上呢在纸面上的实力本身中国的男双就要相对于丹麦的弱一些，所以呢这次国羽呢也是派出了新秀来自浙江的周浩东和何济婷搭档来出任男双这个角色。从整体表现来看呢，其实在首局包括在决胜局都有不小的机会，但我觉得的确两个人配对的时间不是很长，这次呢又是临危受命打第一盘比赛，我觉得无论从实力上还是从自身的压力上给自己的包袱都比较大。而对手这对组合呢，虽然也是新配对不久，大家从他们的世界排名上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世界排名也是非常低的，但本身呢，男双就是在丹麦具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的这么一个项目，而且呢两个人本身也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再加上他们配合的时间比较长，又是在这种一种逆势的情况下实现的这种反超，所以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气势更加旺盛，而且呢压力也是更小，能够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我想这也从他们在拿下最后一分那种非常释放的那种庆祝，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其中比赛的这种激烈程度和他们整个的这种心情的这种起伏变化。 当然第二场女单啊，也是受到了在首盘当中男双没有拿下的一些影响。陈雨菲对阵的是世界排名第12位的米亚布利克菲尔特，先失一局的情况之下强势反弹，连追了两局，18-21、21-8、21-17，为中国队扳回了一城。那当然在比赛之后，陈雨菲也是说到第一盘的男双失利让他感到压力，心态上没有调整好，所以失掉了首局，但是从第二局开始就找回自己的节奏，也迎来了转机。我们继续来听一下郭健带来的分析。 应该说苏迪曼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3-2战胜丹麦，这场比赛整个的过程都是在大家事先的预料之中的。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的确男双男单方面呢可能跟对手相比是有一定差距，而混双包括女双呢，我们占据的这个上风都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比赛的关键呢，就是陈雨菲和米娅这场女单的比赛，尤其是在第一盘比赛男双中国被对手逆转之后，这场比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陈雨菲再输的话，那基本上丹麦就会以3-0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所以说陈雨菲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下出场的，第一局也输掉了比赛。就像陈雨菲在赛后表达的那样，在第一盘男双输掉以后呢，他自己也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但正是由于之前在奥运会在全运会不断的获胜，给他很大的信心，包括实力上的 一种对自我的肯定，我觉得这个在比赛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其实在第一局的比赛中，他也是在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局面逐渐的实现追平，甚至有机会赢下首局，只是在最后的几个关键球的处理上，对手可能相对的来说处理的更好才输掉的。之后第二局赢得非常的干脆，这样呢就给他在第三局的这种逆转迎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在第三局比赛中，应该说两个人其实打的都有一些起伏，有一些连续的得分，也有一些连续的失误，但最终还是实力更强的一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如果要说这盘比赛胜利的原因，我想第一肯定是实力，陈亦菲毕竟是奥运会的新科冠军，在实力上要更胜对手一筹，而且从历史上的交手战绩来看，米娅只赢过一次。第二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种自信。通过奥运会、全运会的连续获胜，陈亦菲的自信心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也帮助她能够在先输一局的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实现逆转。 那第三场出战的就是男单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安塞龙，这是继奥运会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再一次击败了石宇奇，这结果是可以说意料之中，两局的比分21-17、21-14。在这个强大的安塞龙面前啊，无论是年龄上的优势，27岁，再加上状态上的这种巅峰，所以石宇奇也是没有什么办法。赛后他也说自己受伤病的困扰很大，能跟安塞龙站在同一个赛场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实力的差距也正在拉大。那赛后石宇奇是说，赛前特别想赢，跟奥运会那次对决相比，自己这场是拼得更积极，但是安塞龙一如既往的强悍，还要很多方面去改善才有可能去击败他。那当然说到了国羽的男单，从东京周期开始之后啊，其实也是遭到了很多的诟病啊，就包括在奥运会上陈龙发挥还是比较出色的，拿到了一个亚军。无论是陈龙还是石宇奇老将年轻选手都是在起起伏伏当中。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健的分析，那他还是认为男单同样是需要成长周期的，未来依然很光明。 在呢，石宇奇面对奥运会冠军安塞龙，应该说是一场脆败。虽然我们觉得，失利可能是在大家的这种意料之中，但是以这种方法失利呢，还是多少让关心国羽的球迷呢感觉有些遗憾。当然了，我们也承认，石宇奇之前在奥运会之前呢，也是遭遇了非常大的伤病。他能够最终战胜伤病站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包括在全运会夺冠又重新来到这个芬兰参加这个苏迪曼杯的比赛，本身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说到男单的格局在未来三年这个巴黎周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之前我也问过陈龙这样的问题。他说现在这个像滔天仙斗像安塞龙到了三年之后呢，还正处于自己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另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方面，比如像李子嘉，比如像乔纳坦，比如像金廷，也都具备了很强的实力。同时呢，他表示对于中国现在年轻的男单选手，他也投了这种信任票。现在中国男单的情况让我想起之前南京世锦赛的时候中国女单的一些情况，当时女单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处于一个这种新老交替的阶段，当时陈雨菲似乎还处在这个何冰娇的这种位置之下，但是他当时就对记者说请相信我们中国女单，给中国女单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来成长。果然在几年之后他就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拿到了金牌。所以我现在觉得外界对于中国男单应该像之前对中国女单那样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给予他们一定的时间，让他们有一个安静的周期来进行成长，我觉得未来还是光明的。 陈震说，哎呀，感觉说实话除了石宇奇，男单是后继乏人啊。但是现在石宇奇也是受到这奥运之前伤病的影响，对他的整个的这个竞技状态真的是影响很大。想当年啊，2018年全英公开赛的时候，那个不世出的奇才被誉为天才少年，但是也是倒在了伤病面前啊。希望男单逐渐的去度过目前的这个时期 在未来有所收获吧。因为任何一个项目上都是有一个成长的周期的啊，有高峰的时候就会有低谷。那当然在第四场女双还是非常稳健的，世界排名第二的陈清晨贾一凡稳住阵脚，21-10 21-13轻取了菲勒尔戈德和蒂格森的组合，把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2-2。那最后一盘决定两队胜负的混双的对决里，刚才也看到有家里人说看了混双啊，感觉还是打得非常精彩的。东京奥运会的混双冠军王昀律、黄东萍啊，果然是啊捍卫了自己这个冠军的荣誉，21-18 21-12击败了世界排名第16位的克里斯蒂安森和博耶的组合，也为中队锁定了胜利。那在今天的下午3点钟，半决赛中国队将要面对的是老对手韩国队，那后者呢当天同样是以3-2的比分淘汰了泰国队。我们继续来听听郭健对本场半决赛带来的前瞻。 半决赛呢，中国羽毛球队将对阵的是老对手韩国队。应该说能够闯入到这个苏迪曼杯的半决赛之中的所有的四支球队实力都是在伯仲之间，我们只能从历史的战绩和现在的状态来看一些端倪。应该说在历史上在苏迪曼杯的比赛中呢，韩国队也是多次给中国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尤其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也能够有惊人之举。我相信这一点呢，国羽应该是有充分的准备的。另外从五个单项来看呢，其实跟对阵丹麦的情况有点像，但是我觉得情况要更加乐观一些。毕竟在我们的强项比如说混双女双方面我们还是非常的强大，而在相对来说似乎弱一点的比如说男单方面呢，是不是我们的机会要比对阵安塞龙的时候要大很多，比如石宇奇对阵许光熙的比赛。这方面呢我们还是觉得有很大的一个突破的机会。至于在男双方面如何排兵布阵呢，我相信国羽会有一个全新的考量，会不会再祭出一个新阵，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一种选择。另外在这个女单方面呢，陈雨菲现在状态正佳，虽然对手的主将这个安喜莹她的表现在这次看也还可以，但是呢陈雨菲有这个新科的奥运会冠军加持，又是全运会的冠军，加上这次的比赛中应该说能够在逆境中战胜对手，本身也是对自己的自信心的一种肯定。我觉得综合来说应该说还是中国国羽的这个赢面要更大一些，我更看好卫冕冠军。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足球啊。就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其实还是有多位男足女足的海外游子们也是向祖国发来了祝福。10月1号，女足的留洋小将沈梦露就在自己的微博上为祖国庆生，她是这么写的，说运动员至高无上的梦想应该都是身披红旗啊，为国而战，在异国奏响国歌升起国旗那一刻一定是最美好的，祝福你我亲爱的祖国生日快乐。而昨天西班牙俱乐部官方微博也发布了一条动态，祝愿广大的中国球迷国庆快乐，同时呢也发了一段吴磊为国庆录制的视频啊。吴磊在这个视频当中说，盛世华诞，家国同庆，今天是祖国成立72周年的纪念日，在此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永远繁荣昌盛，也祝愿广大的中国球迷永远能够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一起为西班牙人和中国队加球加油啊。那马上即将要进行的也是西甲第8轮的比赛，西班牙人将要面对的是皇马啊。吴磊也是表示要打完这一场比赛再去直接到西亚和国足会合。然而现在国足的备战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状态，亚足联昨天也正式的通知了越南足协方面，10月7号在阿联酋沙加体育场进行的中国和越南的世预赛12强赛第3轮比赛的开球时间已经是继续敲定了，还是敲定在了当地时间的晚上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8号的凌晨1点，越南当地时间的10月8号凌晨0点啊。大伙儿也是刚才说这个开赛的时间还可以啊，凌晨1点，反正看完之后可以悄悄的睡一回笼，然后再起来上班啊。希望国足不要在10月8号这个工作日开始之前就给大家添堵啊，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惊喜而不是惊吓。那这跟之前传说的开球时间还是晚了2个小时啊，也是足协据理力争的一个结果，选择在当地时间的晚上21点开球，其实原因就是一个天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阿联酋的沙加体育场是没有空调的，虽然沙加在晚上7-8点的时候气温已经 情大幅的下降，跟白天相比舒适了很多，但是依然是有34-35度的气温，稍微一动就是浑身是汗，四脖的汗流。到了晚上9点之后啊，气温就下降到31-32度了，感觉自然就要好一些。所以球队选择在这个时间开球，也是有利于中国队的备战。那至于10月12号在沙特吉达进行的沙特和中国队的比赛时间，因为咱们是客场，安排在晚上沙特当地时间的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3号的凌晨1点。据说这也是转播商在其中游说的一个结果。不过那个时候的吉达气温是要比沙加还高一些的啊。先前沙特第一个主场对越南的比赛是安排在当地晚上的9点开始，所以这对于国足来讲又会是一个考验。不管怎么样吧，先迈过越南这一关再说。那关于这一场最关键的生死之战啊，作为中国队的对手，越南国家队也是在阿联酋当地时间的1号凌晨抵达了迪拜国际机场。让人比较意外的是，越南的驻阿联酋大使亲自到机场迎接的越南队，这个待遇和规格啊是可见一斑的啊。这并不是越南驻阿联酋的大使第一次到机场去欢迎越南国家队了。在今年的6月份40强赛期间，越南国家队到阿联酋参加比赛的时候，大使同样也是亲自到机场迎接越南队，而且期间呢还曾经造访过越南队下榻的酒店，给予了球队各种帮助，提供便利。所以作为驻外大使能够亲自的去接机啊，这是真正体现越南对足球运动的重视。那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越南国家队这一次在沙加期间选择下榻的酒店，就是当时中国队在征战40强赛所选择的那一家。因为中国队是主场作战，所以越南在阿联酋参赛期间很多这个场外的事儿还是需要足协去帮助协调解决的。哎，听出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哈。那按照计划，越南队抵达了酒店之后会先在酒店休息，到了阿联酋当地时间的晚上19点的时候，越南也是计划到训练场展开抵达阿联酋之后的第一堂训练课。所以关于这一场跟越南的生死战，在北京时间的10月8号凌晨1点钟啊，大伙儿哈似乎都非常的关注啊。钉子说这个精彩不精彩不好说，但是国足8号凌晨1点对越南的这场比赛一定是我最为关注的。那在国庆长假当中，您会关注哪些精彩的比赛？也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赵军问说凌晨1点怎么是合理了？哎，对于球迷朋友来讲，那肯定不够合理哈，就怎么着都是要熬夜起来看国足的比赛，但是这对于当地的这个气温的安排已经是最好的一个安排了。我们呢就静静地等待着这场比赛的开始。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甲，昨天中甲的比赛没有停，武汉赛区的比赛继续进行了3阶段第25轮的一场争夺。新疆天山学豹迎战的是北京北体大，在这场比赛当中，北体大也是迎来了一场5-0的大胜，拿下了保级关键的一战。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北京北体大已经很久没有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了，在5-0战胜新疆之后，他们也在保级路上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这场比赛几乎是北体大一支球队的表演，而小将季胜潘更是成为了全场的亮点。第16分钟，他助攻补心铲射破门，1-0。第25分钟，补心助攻严向闯，把比分扩大为2-0。第34分钟，严向闯传中，季胜潘前点破门，3-0。上半场的补时阶段，补心助攻季胜潘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2球，北体大4-0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新疆队的防守还算不错，一直没有再失球，直到补时阶段，北体大的张建生补射破门，让球队锁定了5-0的胜局。赛后北体大的主教练张旭依然非常的谨慎，他说在国庆当天获得一场胜利还是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这儿首先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那能取得一场关键比赛的胜利，大家都很高兴。那希望我们回去认真总结，打好后边的比赛。 这场比赛北体大火力全开，针对对手布置的战术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那我们仔细的分析了一下新疆的这个比赛吧，那我们今天的策略可能是多打对方的身后，那形成突破，争取有得分的机会。 在获得了一场大胜之后，北体大积19分，排名第15位。中甲联赛第3阶段还剩最后一轮，北体大下周一将对阵贵州队。 那这一轮的中甲结束之后，那现在本轮梅州客家是4-1战胜了江西北大门，以20胜1平4负积61分的战绩继续领跑着积分榜。武汉三镇2-0击败了南通之云之后，18胜4平3负的成绩积58分位列第二位。成都荣城本轮是被陕西长安竞技0-0逼平，所以最终呢是16胜7平2负积55分排在了第三的位置。浙江队3-0大胜了苏州东吴之后，以16胜7平2负的成绩和成都荣城同积55分，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排在了第四的位置。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晚间出炉的一个重磅的消息啊，那就是盼望当中的北马终于在国庆节的当晚正式官宣开启了报名通道。北马逐梦40年健康中国新征程在10月31号的7:30将要鸣枪起跑。作为中国第一个城市马拉松，北马已经是不惑之年了。回望40年的风雨历程，北马的成长和中国改革开放和群众体育的迅猛发展是相伴而行的。为了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带领并代表着中国马拉松运动走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那目前2021年的北京马拉松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选手报名工作10月1号的晚上23:50已经正式开启了。这个截止日期呢是到10月4号的23:50，为期3天的时间。这一天啊，如果您没有什么户外的安排的话啊，想要报名北马赶紧抓紧冲。每年北马的报名的名额啊都是要靠拼靠抢靠运气的啊，也祝福大家啊都有这个好运气能够中签成功。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下午的时候，本台记者徐真是去到了东单体育中心，不少市民都选择用这种运动健身的方式去开启假期。来听一下徐真带来的报道。 10月1号下午2点，东单体育中心东侧的篮球场地和足球场地有不少人正在运动。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一些市民选择了以运动健身的方式来开启自己的假期。带儿子来篮球场打球的张先生说道：“ 也有出行的计划，但是因为是明天出行，然后今天呢就带孩子，因为一天的时间嘛，天气也不错，也挺凉爽的，然后到外面呼吸下新鲜空气，锻炼一下身体。7天假期的一开始，以锻炼开始，还是挺积极的。” 目前，由于东单体育中心室内场馆正在装修，暂时不对外开放，仅有室外的篮球场和足球场是开放状态。不过，这并不影响市民们的运动热情。王同学作为平时健身运动场所中难得一见的篮球女将，约了弟弟到东单体育中心一起打一场室外篮球。 我弟弟，我们俩一起过来运动的。我也比较喜欢打篮球， 平时可能就是在家附近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在家憋着也是憋着，就出来运动一下嘛，心情比较好，然后也身体比较舒适，这个感觉。 小张同学前一晚临时起意，约了8位同学一起到体育中心踢了一场足球比赛。没有出行计划的几位同学通过运动感受到假期的休闲时光。 昨天约了，今天就来了，中午就过来打， 中午就过来，11:30， 特别的充实， 特别充实，感觉 假期开始了，一约就出来。 东单体育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国庆节假期首日来运动的市民人数和平时的周末人数差不多。不过由于国庆节假期，东单体育中心的开放时间有所调整，10月1号和2号两天开放时间调整为早8:30到下午2:45，3号到7号恢复正常开放时间，早8:30到晚9:15。孙先生带着儿子和女儿来打篮球，由于开放时间调整，女儿没有玩尽兴。 儿子比较喜欢运动，比较喜欢这种打篮球啊，这种上午写了半天作业，下午然后带孩子来运动，主要是篮球，非常的精神，非常舒爽， 没 玩上。 再次也提示市民朋友们，假期注意运动健身场所开放时间的调整，以免错过营业时间。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萨克斯坦奥委会主席铁木尔 库里巴耶夫在30号表示，哈方坚决地反对某些人将体育政治化的企图，热切期待北京冬奥会再创辉煌。这是据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1号的消息，中国驻哈大使张潇9月30号会见了库里巴耶夫，双方就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两国体育交流深入交换了意见。库里巴耶夫说，他本人曾经出席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同行展现出的高水平令人折服。他说，哈方坚决地反对某些人把体育政治化的企图，他毫不怀疑北京冬奥会将在现代奥林匹克史上书写新的辉煌篇章。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冬奥的核心区内，走进张家口冬奥核心区，承担着赛时重要保障功能的太子城冰雪小镇，在青山怀抱之下也显得更加的五彩斑斓。从高空俯瞰，一座建筑群非常的惹眼，大小不一的金属屋面就像是一片一片的雪花一样点缀在山间。距离冬奥会开幕只有100多天的时间了，在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由中建二局安装公司承建的文创商街金属屋面工程也已经基本完工，这些造型独特的六边形雪花正在由金属屋面勾勒而成。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好，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由慧凡为大家带来的《雄鸡唱晓》的下半时段。在11长假期间，我们都是这样的安排，每天的节目呢是从8点到9点由一位主持人啊来陪伴大伙儿。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关注一下篮球了啊！在今天的傍晚5点，中国女篮即将在亚洲杯的半决赛当中迎战韩国女篮啊！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就是上一次双方的交手还是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赛，当时中国女篮是40分的巨大优势战胜了对手，而这一次经历了奥运会，经历了全运会啊这么长时间的磨合之后啊，我们也是看看今天傍晚的这一场比赛，女篮的姑娘们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精气神儿呢？同时，另外的一场半决赛是在今天的晚上9点来进行，对阵的双方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那马上在接下来的主咖上麦，我们也来连线一下中国青年报的杨申，我们一起跟申叔一起来关注一下女篮姑娘们。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哎，申叔您好，假期愉快， 辛苦辛苦啊， 真是辛苦辛苦，您也辛苦啊，在假期当中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咱们说说女篮的姑娘们吧。这一次面对韩国，相比于上一次在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赛里边，会不会也会复制一场大胜呢？ 我觉得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面是之前的奥运会的比赛，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资格赛的比赛，以及这个整个的亚洲杯之前的几场比赛，大家都看到中国女篮打得非常好。从奥运到全运，虽然很疲劳啊，之后又接着亚洲杯，但是中国女篮的这个整体的能力状态啊，并没有任何的这种懈怠或者松懈，特别是这种精气神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内心很疲劳，身体很疲劳。但是 场上啊，一打比赛打起来，大家看到那种撕咬的这种防守，这种整体的这种配合，我觉得是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上一场比赛打澳大利亚，这是给我的最大的一个观感，就是遇到这种强队，肯定就是怎么说，就是一定要把它拿下，遇到弱队，那真是搂不住火，就是搂不住火。所以现在这种状态，就是让大家，就最起码让我感觉到是，就是心里非常有底。那么韩国女呢，最近几年其实并不是像中国、像日本，处于一个比较上升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的整体能力还是下降的，整体能力还是下降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赢个十几分、二十分，应该算是正常的情况吧。 肯定是会赢下这场比赛哈。当然经历了东京奥运会跟全运会的这些磨合之后，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刚才您也说哈，女篮的姑娘们在面对一些欧美的强队，还有包括亚洲的球队的时候，其实都是展现出了一股精气神儿。但是在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哈。这个也是徐明指导在带队女篮的时候，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印象。哪一些是让您觉得特别值得去说到的？ 其实从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咱们也是赢了很多强队，赢了西班牙，我印象当中，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咱们并不是专业的，但是我去和比如说云指导去讨论这球怎么赢的呀，是吧？这关键点在哪儿啊？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就是女篮现在的变化还是挺大的。那别看咱们现在有韩旭、有李月如，两个内线非常高的这个球员，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女篮也是在追求那种男子化的打法，你比如说在遇到掩护换人的时候，就是要坚决的换，我勇敢的去小防大或者大防小，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女篮的防守很多的情况都是非常的出色，没有什么太多的漏洞，在特别是在掩护换人的时候，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好的。但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去一定要去换，因为这个小打大或者是大打小还确实是有一定问题，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勇敢追逐的这种世界的防守的潮流。那么这个防守的整体防守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大打小小打大，就是完全的换人，那么这种方式是男子化的，非常的好的，非常的这种趋势的。那 NBA 啊，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子世界篮球的那种趋势也是这样的，所以看到现在女篮的防守，上一场打澳大利亚，大家看这个防守的这种延续性，除了换人，除了这防，还有防守的延续性，很多的这种提前判断对手的传球路线，然后断球反击转换，这个东西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确实，刚才就是像您所说的，而且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许黎明指导现在在女篮的这个用人上，有点像杜峰指导在广东男篮身上的这个用人，就也五上五下，也是快速的利用这种人员上的这个调配，还有快速的攻防转换来打快哈，让大家跑起来。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现在虽然说有双塔的优势，韩旭跟李月如，但是在面对一些世界的尤其是欧美强队的时候，跑起来才是亚洲球队的一个特点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必须要跑起来。为什么呢？现在整体的篮球不论是男篮和女篮，对运动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首先腿得快，才能够就是说在这种级别的赛事上有很好的发挥。如果你腿上跟不上对手的话，那你防守肯定漏洞百出。那么亚洲本来相对来说身材就不是像欧美的那么好，对吧？那咱们更是要求快速准确。那防守端其实也是一样，你腿跟不上你怎么去断球，你怎么去判断，其实你判断好了，你腿跟不上你不会有转换，不会有断球的。所以现在整体上就像慧凡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速度还是挺快的，特别是但是这种快是有节奏的，就是我们有机会我肯定是要快，但是没机会我们还是要发挥内线的优势，对吧？我们需要有很好的阵地进攻，但阵地进攻呢又不是说我把球原来像张海霞，在的时候我球打到内线，然后去背身去打。现在篮球也不是这样， 是 也很少有这种背身的单打的机会，或者是这种战术的安排。那不论是男篮女篮都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两个内线的这个优势，上回连线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李源和韩旭之间这个，从小培养起来的这种配合的这种熟悉程度， 对 是通过过去多少年的检验，所以 利用大个的上限的掩护，是吧？然后下顺球能不能打到内线完成终结，或者说是通过内线的下顺形成啊对手弱侧强侧的这种协防保护，因为你拆之后你必须要弱侧这种底角的球员过来保护，因为大个威胁太大啊，你不过来保护协防一下，稍微严阻一下，那么那个球进去之后就进了。 嗯， 那所以这个用这个战术上的这种安排，完了球如果打不到内线，再打到这种底角或者45度角形成三分投篮的机会。 嗯， 这个可能是现在中国女篮的一个阵地进攻的一个打法。当然了，现在就是篮球就是这样，就是能够转换进攻快、轻易得分，那一定要抓住，这个是最容易的得分方式。 嗯，那当然我们在亚洲杯的这个范围之内肯定是志在夺冠了啊，决赛大概率也是要面对日本女篮。现在日本女篮同样他们也不是说身材有多么的高大，而也是打快，包括他们在这个三分的技术上也很有优势。19年的亚洲杯我们很遗憾哈，没有能够赢下这个对手，而日本女篮在亚洲范围之内的这个成绩也是延续了很多届的好成绩了。那这一次咱们再面对这个对手的时候怎么去抓一些细节呢？ 日本女篮从应该是刚才你提到那个19年再往前一届， 对， 我们去采访这个亚洲女篮锦标赛，那时候还叫锦标赛呢，就是中国女篮输的比较惨，输的比较惨，我们都在现场，确实感觉到日本女篮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她的技术能力，我觉得这个和日本足球是很像的，就是踏踏实实干一件事儿，踏踏实实干一件事儿，不折腾。所以他培养起来，连续培养起来一波又一波这种技术能力非常好的，虽然他身材确实不占优，只能靠规划球员或者说是这个混血球员去弥补这方面的一些弱点弱势，但是他整体的技术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几个这连续几代的后卫的能力都非常的好，那延续到东京奥运会这个甭管是怎么着也好啊，对吧，人家是最后拿了亚军， 对， 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成绩了，亚洲球队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所以呢，日本女篮这个进步咱们不能够否认，那么中国女篮同样在之前武汉输球之后，大比分输球之后，确实是说就是要奋起直追，徐明指导也是临危受命，最近的上升势头也是非常的明显，在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当中是，赢了日本啊，而且是就是赢的还是比较痛快的，还是不错的。亚洲杯确实是一道坎儿，确实是一道坎儿。但是呢，刚才也提到女篮这届的状态也非常好，我们有人员的这种，这种年轻化啊，而且身高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移动能力也是比较强。全运会之后。中国女篮就是在阵容上做了小幅的调整，保留了基本的或者大面积的大部分的主力阵容嘛，奥运会主力阵容，所以实力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通过因为我去全运会了嘛，全运会采访是许巍指导，在带这个女篮的比赛， 是。 那么这段时间就那段时间，其实女篮是在解决进攻的问题啊，就是希望能够在进攻端有更好的表现，因为防守。从奥运会的这种技术统计来看，已经是顶尖的了，已经是这全世界可能最好的防守的体系了。那么进攻上，通过亚洲杯的比赛，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遇到强弱队，可能确实能赢了很多很多分了。而且的整体的这种，就是说我能赢你多少分，我就赢你多少分，我不会有任何的松懈。 对， 这个还真的是和之前的感觉不一样，感觉可能现在胜利遇到，因为亚洲女篮她就是。这几支队比较强嘛，可遇到弱队的时候我就赢你，确定拿下来我就放松了。但是这些女篮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态度和执着性还是非常的出色的。那么日本女篮这届亚洲杯应该大概有四五个吧是奥运会的阵容，所以它的阵容变化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么一进一出，我是觉得女篮能赢日本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整体的能力和实力是摆在那儿，当然就是也不能小觑。而且我是觉得，即使输了，我觉得也没什么，真的是没什么。因为大家要看到，就是现在这个女篮的整体的势头是非常好。人家日本女篮是，等于是大换血，是吧？为了着眼之后的比赛，中国女篮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情节，说我一定要在亚洲级别的赛事上，我要赢你。这是情节是在这儿的， 是。 所以呢，这个情节是一个心魔， 迈过这个心魔的话，我是觉得中国和日本在亚洲的这种怎么说实力的对抗，可能还是会回到之前的那种感觉，中国队会稍稍压过日本一些。日本当然现在真的是很强，但是它是基础很好，就是它本土的基础还是不错的，特别是那种就是从小打起来那些本土的球员， 尤其是一些大学生的球员哈。 对对对，但是他就是他比如说他这代的这个会选球员，他可能就过去了， 嗯， 是吧，规划球员他过去了， 嗯， 那可能他又会面对一个新的周期的循环，但基础不错，所以他实力还会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这届亚洲杯我觉得中国队拿回亚洲冠军的这个几率还是不小，但是从未来来讲呢，就是咱们还可以，就即使输了还是要放更长远一些，人家可能都要在未来着想，而且现在亚洲杯不关乎任何世界大赛的出现的名额， 嗯， 所以这个呢还是就是即使输了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理性对待吧。 那当然在联赛里边啊也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啊，这球迷们也非常的关心，就是看到龚晓斌指导已经卸任山东主帅的位置了，据传说龚鲁明指导要出任管理层啊总经理的这个职位，但是呢昨天更晚一点的时候也有消息说现在毕竟龚指导还是安徽文一俱乐部啊的接下来还要带这支球队去征战 NBL 联赛呢，所以就所有的这些消息来讲的话，您觉得山东的这一次的动荡会对联赛四强的争夺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四强山东去年打得不错， 确实打得不错哈，能争一个四强的位置。 是在不给钱的情况下还能卖命，这个是吧？这个精神还真是可以点赞的， 没错。 但这个赛季呢，谁不给钱还这卖命打球？我觉得真是有点不可想象啊。 嗯， 那这个赛季我觉得变化，他们拿到前四的，我觉得几率并不是特别大，并不是特别大。为什么说呢？因为辽宁和广东是比较强的两支队了，这个是毫无疑问。那么咱们首钢也不差呀，对吧？浙江的两个球队，也不弱，还有上海，财大气粗，又那么多引进的球员，再加上教练也变更了，这个不光是，我觉得不光是为了，再说上海，再说为了季后赛，谁信啊？是吧？ 对，就是奔着冠军去的， 是吧？这个你真的，你说这个阵容，你再说奔季后赛去，我这是不是有点凡尔赛过分低调了，是吧？那也最起码奔着四强还是正常的吧。那所以目前山东的这个阵容，当然他不差，但是呢，就是这个说白了，他还是有弱点的。为什么呢？就是除了高诗岩，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卫。这个是需要他有一个外援的引进才能够变得稍微平衡一些。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他的这个俱乐部的整体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还平均能力还是要比山东要强的，这是从纸面上来这么分析。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丁彦航说要回来，是吧？丁彦航说要回来，三年没打球了，他回来这个整体的这到底是围着谁打呢？是吧？他的能力在不在？这过去都是谜啊。咱老说这丁彦航这膝盖到底怎么样了？能够恢复几成功力啊？是吧？那满血复活的可能性大吗？现在我觉得不大，对不对？他回来之后，还山东像围让他打总决赛那么打，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有可能性，但是一定会形成，就是你这个阵容到底应该怎么去打，对吧？围着谁去打，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而且呢，这个赛季38轮，不是56轮， 对 啊，这留给这个山东的这个，比如留给任何球队的这个磨合的期都是非常短的，对吧？所以山东目前的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点悬，那有点悬，而且龚指导是吧，在休赛期也出了点事儿啊， 是吧？ 对吧？也出了点事儿， 没错 啊，是吧？完了之后，那龚指导过来之后，如果说龚指导过来，那肯定是要把这个阵脚压住，压住阵脚，因为有这个丁彦航是，丁彦航和龚晓斌指导在这个休赛期究竟回来不回来这事儿，龚晓斌一个说法。这个丁彦航团队一个说法， 变成一个罗生门了哈，这是。 对对，这俩人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好，对吧？如果要是关系不错的话，那肯定说，咱俩私下说，这应该怎么着啊？咱们交流一下，是不是中和一下？让这个对外界的声音变得一致。但是这两个声音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个，那龚指导就过来说，是离开了， 那么就要有一个压阵的呀。那龚老师当初长沙亚锦赛带小川带这个电宇航成为亚洲冠军，那一届的是说白了是龚老把他们提了起来的， 没错， 对吧？那所以说有这么一位老帅在那儿压阵，那这个这几个孙猴子才不能乱动。 对，必须先把这个内部的问题先解决了哈。 是，关键还是钱得到位啊。 对， 那谁的谁卖命？ 没错啊，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这种收入的话，真的再扛一个赛季挺难为球员们的。好的，谢谢申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假期非常精彩的分析哈，谢谢，再见。 拜拜。 那当然在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是继续把这个目光转回到国际赛场，确实在欧洲五大联赛当中还是有非常多比赛很值得期待。那在今天的晚间啊，就有英超的第七轮要上演非常激烈的强强对话了啊，我们也是关注一下晚上的在7:30的时候有英超的曼联对埃弗顿的比赛啊，在欧战的表现不错，那回到了联赛当中，是不是 C 罗能够继续帮助着曼联重新的找回赢球的节奏啊？这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讲，这也是国庆期间的一个黄金时间的足球赛事，还不用熬夜啊。我们来听听天鹰带来的前瞻分析，那他还是觉得曼联不一定啊，体能在经历了欧战的消耗之后，并不占优。 冠当中的比赛看，大家可能受到了这个 C 罗最后时刻的进球，大家可能对于曼联来讲啊是备受鼓舞，对曼联的这种好评度啊跟热度也在直线的升高。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分析这场比赛的话，会发现其实曼联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一直是不稳定的，就是曼联之所以跟对手能够打到最后时刻才会这个2-1才会危险的取胜，而且是在自己的主场，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意外跟冷门的。其实这个成绩并不是特别令人信服的成绩，曼联应该比这个踢得更好才对。曼联踢成2-1其实是一种惨胜，所以说曼联的状态其实存在很大问题。这场比赛惨胜啊，或者说是这个有点运气因素的来战胜黄潜之后啊，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曼联是连续在主场是输给了维拉，输给了西汉姆，在英联杯跟联赛当中。所以说整体而言啊，我觉得曼联队的实力跟曼联队的稳定性并不是说因为 C 罗的回来而明显的提高， C 罗依然是一个就是意外的因素，但是 C 罗现在的决定性，就真正能够带领球队的这种长期比赛的稳定的决定性并不是很强， C 罗仍然在适应的过程当中，曼联也在适应 C 罗，现在的曼联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外的因素会在过程当中存在。埃弗顿其实这个赛季啊表现我认为跟上个赛季比是有明显的提高的，找回了之前的这种生猛的感觉。这个赛季埃弗顿只在客场0-3输给了维拉，其他的比赛他是双线作战，英联杯跟英超一直在拿分，而且这个队伍的胜率非常高，攻击能力非常强，得分能力非常强。所以说我认为曼联尽管是有了在欧冠当中重新找回感觉的这种态势，但是他必定双线作战三线作战体能比对手要差很多，而且现在的曼联始终表现不稳定，我认为曼联依然是一个可能存在的大坑。 好，另外也关注一下英超第七轮的另一场焦点，那就是榜首之争，是在10月3号的晚上11:30啊，时间也不错啊，就看完之后正好可以睡一个整觉啊。利物浦跟曼城之间的巅峰对决啊，最近也看看天鹰对这两支球队怎么看。那他呢，还是更看好打得顺风顺水的大红军。 本场比赛两个强队相遇啊，其实状态更好的应该是利物浦。利物浦最近的比赛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顺，就是无论怎么打，这个球队的进攻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连续的几场比赛我们看到利物浦最近就是非常顺，无论是什么比赛哈，利物浦都能够是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平均每场比赛进3个球以上。这个球队啊在欧冠英联杯跟英超当中已经实现了连续6场比赛能够打进对手3球以上的成绩，无论胜负必进对手3球以上，各种暴击啊，5-1暴击波尔图，3-2击败 AC 米兰， 然后打利兹啊，然后打诺维奇啊，水晶宫啊，布伦特福德，全是三个球以上，非常的狠啊。利物浦现在打得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而我们看到的曼城其实表现得非常起伏，但是曼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主场非常好，客场其实有一些疑问。客场之后他的进攻能力，进攻的这种状态会下降很多，主场打得很强，客场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球队现在面临利物浦的时候，我认为利物浦的优势会更大，而且曼城每一次踢完欧冠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状态的起伏，这个球队受欧冠的影响可能表现出来的问题会更多。所以我觉得主场作战再加上这个近期状态出色，攻击力释放的非常完美的利物浦可能有更多机会。这场比赛我相信利物浦。 当然在西甲当中，10月3号的晚上10:15，第八轮西班牙人也要面对皇马啊。吴磊为了这场比赛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也继续来听你的分析。 从实力上面看啊，西班牙人的确是相对来讲比较差的，特别是这个球队这个赛季回来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令大家是比较失望的。皇马现在非常有意思啊，就这个球队开局有巴萨的硬衬，大家总体感觉还可以，但是呢不稳定性之前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最近的两场比赛啊，皇马首先是主场平了黄潜联赛，然后是欧冠，然后皇马主场竟然输给了谢里夫，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意外，大家都没有想到。皇马当前的状态看，大家普遍在看低皇马，觉得皇马可能状态不行，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皇马这个球队他在西甲联赛当中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要大很多。而且西班牙人现在整体的情况不好，吴磊现在要求留在俱乐部踢完这场比赛，因为吴磊知道哈，踢皇马的比赛备受关注。在西班牙人的比赛当中，如果是踢一些弱队的时候，其实吴磊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因为吴磊他的风格呀，更多的不是这种持球进攻，就更多的不是在这种球队能够创造出巨多的机会的时候吴磊去发挥。相反，吴磊往往是在这种打强队的时候，他的表现他的机会会更好一点，更多一点。所以说他知道非常的清楚，这种打皇马的比赛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在战术上面，整体而言，西班牙人不会给皇马制造特别大的难题，因为他实力就摆在这儿。皇马现在尽管落魄，但依然打败西班牙人问题不大。但是吴磊来讲，我觉得同样是在西甲比赛，同样是一场机会，这种球队的这种踢皇马时候的机会其实会比以往要大。不单单是我们希望如此，而是说真的是在风格上面，其实踢强队的时候，吴磊的这种反击，吴磊的这种接球反击，吴磊的这种穿插跑空当的这种打反击，其实踢强队的时候会更有效果，他们会有更多的反击机会。因此这场比赛我认为真的是希望吴磊能够找到一个爆发点，实现一个爆发。 好了，感谢大伙儿的收听，今天早上就先聊到这儿了，我们晚上傍晚6点再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国庆假期愉快。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5天。